首先我们来讲述第十二章数据库系统的体系结构。我们知道数据库系统它运行于计算机系统之上，数据库系统的体系结构与计算机系统的体系结构密切相关。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各个方面，例如网络、并行、非补等等，都可以反映到数据库系统的体系结构当中。那么本章就是对这些系统的一些简单介绍，我们主要介绍一些集中式的系统、客户服务器系统、并行系统和非补系统等等。本章的内容只是对这些系统做一些简单概括的介绍，并不深入的进行。有关这些系统呢更深入的研究，比如说并行系统和非补式系统，我们会有后续的课程，那就是非补式数据库系统和并行数据库系统进行介绍。本章大家只需要对这些系统有一个概括的理解了解就可以了。